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你好982，我有一次比较神奇的叫外卖的经历。当时叫的外卖很普通，地址很普通，配送的平台很普通，但是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眼睁睁地看着外卖小哥在地图上和我家的地址擦肩而过，然后离自己越来越远。当时我心想，不会是小哥带着我的外卖私奔了吧，然后赶紧打了个电话。他跟我解释说，有一单快超时了，我这个时间还早，所以就先送了别人的。最后小哥也是送完那一单，马上又掉头回来给我送。我觉得外卖小哥挺不容易的，希望大家能互相体谅吧。 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跨越寻常的遇见，没有自己，没有目的，没有预料的爱恋，进退两难，难以周全，举步维艰的画面，不敢宣言，不敢见面，不敢透风的想念，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Fresh Radio， 我们正在为您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又是到了每周五这样的一个数码的单元啦，是不是？ 对。 那到了这个数码单元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我们的好朋友们去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些一个志向生活方面的大小事情。 没错， 今天我们两位特别来宾要跟朋友们再来介绍一下啊，那个都是老朋友了，来先欢迎一下黄浩。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另外一位呢，在黄浩身边的啊，依然是另外的一位我们的这个业界大咖，欢迎一下数码达人，也是我们的中国摄影家协会成员，资深的影像编辑腾飞，欢迎腾飞。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我觉得腾飞是不是那个麦克风可以稍微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钮叫嘉宾四。 哦，来，我们再说一句话试试看。 两位主持人好， 并没有， 大家好。 那个换个麦克风吧，不然是。 对对对， 好， 我们要想听到洪亮的声音，因为我们颤麦克，得挨个换换哪个声音。 哎，这个好。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OK 了吗？ 哎呦，天哪，不来是不来，来了。 我这一脑门子汗，吓的都是。 可以啊，中午吃的什么呀？这都五点了，底气还这么足呢。 一起 吃 的， 对，同样的。 哦， 那个等到如果有美食单元可以分享， 就是你喂他一口，他喂你一口，是吗？ 你已经发现了， 激情四射。 哎， 黄浩，你已经发现等小航能咱们吃上晚饭不容易，是不是？所以中午得吃饱点， 必须得这样。来吧，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正题啊。话说呢，其实我们这个气温一下子就升高了， 对，好像春暖花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没错，所以气温升高以后呢，关于这个电池的事情也应该提起相关的重视来，因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一条消息，关于这样的一个特斯拉的 Model X 事件，在美国那边有发生了一个在自动驾驶期间发生了一个自燃的情况啊，失控又自燃。那所以呢，这个充电宝啊，不是这个充电的车辆，就可能又会引起更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电聊起，让你的生活更能来电。 嗯，其实电力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呢，不但可以帮我们省钱，而且还可以省事儿。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新科技，那科技大部分都离不开电力，对吧？所以说电其实是我们科技发展，包括科技生活一种重要的组成部分。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要从这个充电呢、啊。各种各样的充电的功能啊，来聊起，包括一些小的误区，我们应该怎样去正确理解充电的接口、充电的时间啊、充电的一些设备，还有充电的方式和渠道等等等等。那么，怎么能够更好的看到我们一会儿这样的一些现场的内容呢？ 那么您就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左下角的直播间视频直播，找到我们，同时我们的聊天室也打开了，欢迎您问来问题。因为今天两位大来宾都是我们业界大咖，可以现场跟大家交流一下。 是的，那么当然了，我们还有这个听友的群啊，叫做可爱的 Fashion 圈、 哦对， 如果想要加入我们听友群的话呢，这个可以在我们这个聊天室当中给我们发一下这个留言，到时候我们把您拉进去啊。 好像我们图片也有，一会儿咱们可以在节目里找找。 好， 然后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就实时把我们的这个二维码的图片推给大家。 好好好，那今天我们还是要在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这一周以来的数码科技资讯的汇总情况。 没错， 一会儿二位嘉宾也可以来跟我们一块儿聊相关的数码科技行业资讯，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好了，欢迎朋友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的资讯单元呢。资讯其实，哎呀，挺多的啊，今天很丰富哈、啊。来吧，来跟我们一一的去述说一下。那首先第一条资讯关于泄露的一个事情，什么泄露呢？这是日前啊，央视的这个经济半小时栏目以偷密码的万能钥匙为主题，曝光了两款分别叫做 WiFi 万能钥匙。你以为什么？ 你们俩是？他们俩感觉 对啊， 他们俩。 因为之前还有一个国际的一个社交网络也闹了这样的事情，不过呢， 你说脸书那个事情嘛， 对，脸书的那个事情，但是其实这个事情，我想应该最近有不少朋友看到那则报道了，而且昨天应该是激发了一个全民的一个讨论。 对， 因为比如说像我们，我觉得我们其实对那个软件有什么功能其实很清楚， 对， 所以我们都不会用。但是你要知道，它最可怕的是很多的朋友。他会认为这个软件很简单，甚至我能够用免费的很多网络， 对， 他就会做这个事情。我们再往前做个引申嘛，李彦宏在应该是在这周的一次活动上头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中国人喜欢用隐私换效率。其实我跟你讲，其实这句话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现实就是这样子。但是你不能从一个以这种互联网公司的角度你来说这个话，因为这个会代表说不是不妥，会代表说那你这个公司是不是就代表说我 价值观的问题， 我就是想拿隐私。因为 对呀， 百度之前出了很多像魏则西事件这样的，其实就是在拿 对呀 这种就有坑蒙拐骗性质的一些东西，就引发了非常多的人的一个反感，或者是甚至是一个批判的一个操作。 没错， 但是这个 事件本身，我觉得可以折射出我们现在整个的全民对于一些所谓的安全隐私的意识， 对， 还是很薄弱的。 其实把效率换成钱或者便宜会更合理一些，因为很多人可能在网上填个手机号，填个什么东西就可以领到钱啊。其实他有的人很是这样，而且之前看到过一个消息，就是你芝麻信用分达到多少，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你只需要拍多少张自拍照片就可以领到钱，那很有可能他是来利用你的这些自拍照片去合成一个你的这样的一个面部识别的这么样一个模块，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利用你的这个东西去突破像芝麻信用啊，或者里边这些人脸的这种生物认证，然后再用里边的这些你的信用分去借钱啊什么的，其实也是一个隐私的一个泄露问题， 非常的危险啊！ 对对对， 起码会存在一些相关的隐私隐患。 对， 那关于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先回顾一下当时央视经济半小时这样的一个栏目的相关的新闻短片当中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再来去针对这个事情进行细分评说，好吗？来，先看一下视频短片。 由于 WiFi 万能钥匙和 WiFi 钥匙两家公司的名字很相似，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背后的信息，记者首先点开了 WiFi 万能钥匙软件的介绍。根据手机软件上的介绍，记者很快找到了研发 WiFi 万能钥匙软件的互联网公司上海联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张衡路666号一号楼盛大全球研发中心 WiFi 万能钥匙的总部就在这里。 没有预约，他们不接见的。 然而管理人员接下来的话又让记者感到很意外，没有预约，上海联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见任何人。 就我没办法帮你预约，来的人都是约好的找谁，我们再通过通讯录打电话确认他们愿意接见还是不是。 物业管理人员告诉记者，没有 WiFi 万能钥匙公司内部人员同意，就不能进入 WiFi 万能钥匙公司。一连几天 ，WiFi 万能钥匙公司始终无法登门拜访，应聘进不去，谈业务也进不去。无奈之下，记者四处寻找如何突破。终于，一名 WiFi 万能钥匙代理商通过 QQ 主动与记者取得了联系。为了招揽生意，代理商与记者进行了简单的沟通。随后就给我们发了一个网页，打开网页清楚地看到，这是整个 WiFi 万能钥匙软件的广告推荐页面，以及和他合作的21家企业的标志。这位代理商告诉记者，他们的总部在上海，广告事业部在北京，他是核心代理商，也是湖南地区的独家代理。随后记者详细询问，如果一款可以提现金的棋牌类手机游戏推广的话是什么价格。这位代理商告诉记者，按照点击量来付费，一个广告的点击价格在6毛到1元。他声称 WiFi 万能钥匙客户流量很大，放开跑一天能有几十万的点击量。但马上他又很警惕地告诉记者，315期间 WiFi 万能钥匙不接受棋牌类广告，因为风险管控，棋牌类容易出现赌博。 WiFi 万能钥匙的这名代理商明确表示，即使可以提现并带有赌博性质的棋牌游戏，只要过了315也可以在 WiFi 万能钥匙上进行推广。为了进一步表明他是 WiFi 万能钥匙广告代理的身份，他还向记者发了一份自己做代理商的总账户明细，上面的广告费余额是587724.59元，有170个广告主。当记者追问如果手机游戏没有 ICP 的备案和许可证怎么办时，对方依然回答说可以上，没有这些认证也可以上推广。随后这位代理商给记者发了一份 WiFi 万能钥匙的广告推介 PPT， 上面明确标注，截至2016年6月26日， WiFi 万能钥匙全球用户总量突破9亿，用户月活跃数突破5.2亿。不同样式的广告位价格究竟是按照信息流还是按竞价排名，在这个 PPT 里被标注得一清二楚。随后这名代理商告诉记者，打开 WiFi 万能钥匙应用，在右下角有一行非常小的蓝色字体 WiFi 万能钥匙用户协议，点击立即体验时就等同你默认了这个用户协议。而 WiFi 万能钥匙在这个用户协议当中有一项隐私政策声明，里面描述了它会如何收集和使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及其他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最基本的用户使用手机的设备信息、使用服务器的 IP 地址、 GPS 定位等等。而最为关键的一点是 WiFi 万能钥匙需要共享、转让、公开披露用户的个人信息，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这个产品所谓的核心服务功能。在用户使用时，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这一点，除非您进入设置中申请取消 WiFi 万能钥匙的热点分享。但如果消费者要这样保护自己权益的话，必须要填写热点 SSID 的名称、热点的密码、路由器 MAC 的地址、路由器 MAC 的地址，并要拍摄路由器的背面外观。最终这一切繁琐的内容都填写完后，还要提交申请，等待 WiFi 万能钥匙的审核，他同意了你才能取消分享。直到这时，记者才明白，这个看似点对点的服务实际上是通过 WiFi 万能钥匙变成点对 N， 由此掌握更多的 IP 地址、 GPS 定位，通过信息分享吸引客流量，发布各类广告，达到赚钱目的。但在调查中，记者发现 WiFi 万能钥匙的网页也充斥着不少色情图片和内容，在一些淫秽的图片和视频下方都会有这样一个点此投放广告的标示，点击进入就会显示出一个 WiFi 万能钥匙的广告服务平台的微信公众号。为了弄清真相，记者加入了这个微信，输入广告投放后出现了需要添加的尾号为1636的 QQ 号码。由于记者调查时间处在3月15日的前后，因此记者多次添加尾号为1636的 QQ 号码都没被接受为好友。 哎，可以看到啊，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是令人感觉到非常惊诧的一幕和另外一幕啊。 对， 尤其呢是在这个记者们他们的体验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神奇事情，包括一些术语可能我们并不太明白，但我们下面时间就要跟朋友们去一一解答一下其中一些术语，什么 MAC 地址，什么 IP 地址，什么服务器，什么云端，怎么就绑定了，怎么就投放了，跟我什么关系。 我觉得像一般的消费者，像我这种啊，白一点的，我一看的 WiFi 万能钥匙这几个字儿，首先想到的是它可以帮我找到密码的意思，是不是？ 大部分人都是秒杀这个想法。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软件是干嘛用的。 好， 这个软件出现了很多年了，它是当时基于消费者的一种心理，就是我想免费上嘛，因为当时流量还比较贵。那大家以前有个习惯，就是我去哪个饭馆吃饭，我去哪个咖啡厅吃饭，哎，您这儿有 WiFi 吗？你这密码是多少啊？然后呢说啊，那我就登录一下。好，这个习惯被养成之后呢，大家就到处去找 WiFi。WiFi 万能钥匙提供了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现在用 WiFi 上面有两种的认证方式，一种是 WiFi 本身是有密码的，还有一种是通过那个网页做认证。 对， 那网页认证其实那种是比较好的，因为它需要你去输入你的手机号或者干嘛，它是要做个认，对，它是要做个认证的。 对， 但是这种就是这种只需要输路由器密码的这种方式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装了 WiFi 万能钥匙，即使在你家里头装了，好，注意这个软件在后台运行的，它就把你的这个 你加这个宽带啊， 对，路由器的那个 SSID， 就是你路由器的那个 WiFi 名称 字，对，和你的密码， 它收集掉了， 收集下来了， 收集了， 传上去。如果你的邻居正在用 WiFi 的钥匙，你会发现说，哎，邻居就能免费的登上你家的网。然后有人会说，哎，我们家网怎么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啊？你这个联通，你这个电信，你这个移动，是不是科华，是不是在给我这个就是 限速啊？ 限速啊？怎么回事？ 你们网络这么不稳定，怎么回事？啊， 根本不是事，你看你路由器，哎，接近了十几个设备，就是你不知道是谁在用你的， 没错。 其实这就是这段新闻里没有讲，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很稀松平常了。在很多年之前，包括上次这个张超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咱们也提到这个事情了，但是这个事情呢，还是很多人觉得无所谓，因为对他们来说，能蹭到免费的网最重要。 相当于你只要蹭过一次了，你相当于把你自己家的私家网站，然后也是共享到云端让大家用了，对吧？ 没有免费的午餐。 上次我们节目就是上次张超来的时候，我们就是黄浩和张超提到一个例子，说有个人就说，哎，我们家怎么以前100兆带宽，怎么现在这么慢？后来拿机器一查，带了20个手机，不同品牌的，对吧？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我觉得两方面去认知吧。一方面是技术的问题， 对， 这种的流氓软件它在进行使用。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用户本身也要进行自我的一种反省，跟自我的一种就是普及一些相关的知识，包括就是说人人问我为人人这个事情，对吧？那你不为这个别人考虑，也要为自己考虑嘛。就是说回来， 他这个里边其实比较讨厌的是什么呢？你来一个客人，你不，他找你问 WiFi 密码，你不可能还问一下，或者是你查一下他手机上是不是装了一个 APP 没有？对， 对 哦， 所以的话 客人用了很难去显示 可以进来的，所以是。所以是这样子的， 那我改密码行吗？ 啊，这是可以的， 可以。 就是说，我们来捋一捋哈，就是说，你要万一被这个中了这招的这个可能性，一在家里边的话，你家来了一个好朋友，这位好友他的这个手机里边，甭管是苹果也好，还是安卓机也好，他装的这个 WiFi 万能钥匙这个软件，他在你家里连上了你家的这个宽带了以后，那么你家宽带就已经上了云端了。可以这么理解， 对 吧？对， 而且它收集的是 SSID，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公开的 WiFi 的名字和密码。 对对对。 像我的话，比如说我自己也有一个办公室，我可能习惯在办公室里也设这样的一个名字和密码。很多人如果他有不同的家，或者他在不同地方，或者是你的手机的这种热点，他可能会习惯用同样的名字，它意味着是你所有名字对这个密码的都可以实现。 有时候如果很多人密码甚至是同样的时候，很可能就会被人利用。 对， 还讲个更严重的问题，你就是我们讲很多事情，就是你不能防，我们不叫防人之心不可有。最恶劣的情况是什么呢？ 防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防人之心不可无， 害人之心不可有。 就是有大部分情况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一旦那个人连接进去了之后，很多人家里的路由器的那个管理员密码是没改的， 对， 是默认的。 那完了， 我直接进去 那个 admin 什么什么的 admin， 然后或者是默认密码，然后给你一改。然后发现路由器都不是自己的了，因为密码都被你改掉了。 路由器的密码都，人家宽带密码都可以帮你改掉了。 更有些技术的人可以甚至可以去通过这个，比如说刚才看到了这个，比如说他知道了你的路由器的这个接入密码，假设你那是台智能路由器哈，就能轻松的用智能路由器的 APP 知道你连了哪几个设备，然后呢每个设备是干嘛的，甚至是当年在315的晚会上曾经展现过一幕哈， 对对对， 就是说其实。有这种网络嗅探的技术，能够把你在网络里头传输的数据全都提取出来， 写下来，对，包括 相当于你是一个就是空门打开 全裸， 对 对，包括你的网银的密码，你在登录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密码，就是这个WiFi万能钥匙千万不可装。 你会发现现在有一些那个，比如说有些网银就是。银行的 APP 和支付软件，你在连接公众 WiFi 的时候， 它会提示你。 一是提示，二有的是强制的，比如说它连接你这是一个公厂 WiFi， 它强制说我 把 WiFi 断掉， 或者登录不进去，你不能支付。 你是危险环境， 对， 它检测到了。 对，很多人就觉得说，哎，说实话，支付那块耗不了多少流量，但是有人就是说我就是要用这个东西，这个真的非常的，我觉得很多的意识现在是要改的， 没错。 而且现在流量资费真的也不贵，不必为了这么点事情就是牺牲自己的安全性，因为我们讲安全是个什么东西，安全是如果没出事儿就是万事大吉， 对， 出了事儿可能就是天翻地覆， 它可能就是零或者是一百， 对， 没错。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我觉得不能掉以轻心，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大家有时候会说有这新闻报道很耸人听闻，比如说央视为什么要把，因为我们刚才看到那段是他当天的经济半小时后面那段，就是去暗访他的这个所谓的盈利模式，如何卖你的信息，利用你的信息去做一些这种违规的信息推送。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出来后，消费者觉得说无非是蹭下我的网嘛，他不会觉得蹭网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严重，但是我们必须把很多丑话说前头，消费者才能去知道说哇， 就好像诈骗短信这个事情，可能100个人里有98个人都会觉得哎呀这就是一个骗子，但那两个上当的可能就数额很大。 嗯，那我想问一下，像这种APP 就中招的系统是苹果和安卓同样，还是说安卓更危险一些？ 我记得这个是苹果 iOS 版本是没有的，就 iOS 印象中它，因为它会需要直接截取你的那个密码，而且是把它转成明文的话，这个可能只有在 安卓 的 系统当中可能会有。 看，终于有一个，就是我坚持到现在，总有一些理由。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在严重的提醒大家，一是不要使用这个， 对 对， 这个各种各样，因为不止这一个啊，其实央视曝光了不止这一个，这种所谓的这种蹭网 APP 都不要用了。二，一旦你用过，或者你觉得你朋友用过，或者发现你家的网不对劲的时候，赶快修改你的家里的密码。 对， 而且它最可怕的一点事情，这个新闻的前半段讲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记者也很狠，跑到咱们朝阳门旁边的外交部的大厦，轻松的就用这个 APP 连上了外交部的 WiFi 内网 WiFi 以及工商银行的内网 WiFi， 嗯， 这个事情其实是很严重的泄密的事件。当然，我们那天在网上我也跟一朋友讨论说，我觉得这些单位的他们可能有一些措施也没有做好，因为按照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对你单位是不能有这种认证方式的， 应该是网页认证。 对，比如说你看， 比如说我们 对咱们电台其实是要拿公号去登录，还要 对应绑定 MAC 地址，对才可以， 这才是对的方式。 其实让刚才 小航提到这个 Mac 地址绑定这个东西，对于家里边如果你客人不是这么频繁的有客人的话，其实你也可以使用这种绑定 Mac 地址的方式。 对， 这样的话你即使不设密码，别人连进来他也不能访问。 没错。 另外呢，现在很多的路由器其实都提供这个叫做访客 WiFi， 访客 WiFi 那个密码你可以经常的去改动，而且访客 WiFi 是限速的。 对， 这个我们试过。 这个 Mac 地址自己是可以设的吗？在家？ 不是，它是每个产品出厂时候就会有一个， 相当于是你的身份证。 对，这是网络设备的身份证。 要看路由器有没有这功能，是不是？ 都有，这个都 有，都会有的， 都有这 功能，现在都有了。 对 对。 啊、哦，所以自己调试是可以的吗？ 对，还有一个更狠的方式，就是你可以把你的 SSID， 就是我可以让别人搜不到我的 WiFi， 对， 但是当你的之前连接好的设备进去之后，哎，它就自动连上了。 哎，我要干这个， 就是它会有这个不广播 SSID 的功能。 对， 我们以前在原来的办公室里边，我们干过一个，就是我们的名字叫你看不见的汉语拼音，然后这还是不广播的。 啊、像这种方式就能比较有效的防止蹭网和外来的连接。这些设备对你的网络的清晰。 其实刚才黄浩提到的，现在流量的费用一再的降低，其实真花不了太多钱。我觉得大家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连 WiFi 一定是安全环境，比如说自己家或亲戚朋友家，真的是很熟很熟的网络环境下才连 WiFi。如果你在外面的时候用到的几率也不是特别高，比如说你在路上那点时间，你有时间看大电影吗？我觉得没有吧。所以我觉得你就在家连 WiFi， 在外面用流量应该也花不了太多钱。 这个习惯可能需要很多人去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买了一个5000的手机，我甚至不会掏20块钱的流量费。 嗯， 这是很多人的观点。 嗯，其实好多现在像我应该知道，现在很多国产手机看到类似 WiFi 万能钥匙之后，他们也做了类似这样的一个合作功能。 对， 比如说我拿着小米手机，可能去到星巴克或去到哪，他就会提示我一个这有合作 WiFi。他们这种是相对安全 的。对，但是这种方式是一个合理合规的方式，因为他们连接他们是跟商业的 WiFi 的机构去做了一个合作， 所以他之前是有检测这个 WiFi 环境是不是安全的一个过程。 他其实在里面做了认证，就是他其实是网上传输了一个你的手机号的信息， 而且是你的这个本身手机登录了相关的，比如说小米账号或者他用微信做认证，他是有这么一个认证过程的。 他是有认证过程的，只不过那个东西它能让你节省，以前是我们要自己去输这个验证码之类的，现在是那个过程他把你省了。 对对对， 这种方式是靠谱的方式。包括你像很多移动用户，你买移动的定制机，它会直接支持移动的那个 WiFi， 移动 WiFi 做的还是不错的，然后它会直接连上去，这个是靠谱的。但是这种第三方的 APP， 因为我们不，它既然是免费，你就要想， 天上没有， 对呀，它不可能，它不赚钱吗？它给你免费让你蹭网，这个肯定不可能，你肯定要出卖一些东西。 其实公共场所，我比较觉得网页认证的那种。 对， 在我看来也安全一些。 对， 比如说像一些咖啡厅啊，或酒店呢、啊， 对，都基本上 它都需要你一个验证码。我觉得这个网页让我也安全一些。 稍等的话，我们会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广告和宣传当中啊，我们也会在半点之后回到节目里边，继续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些个安全泄露的密码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一会儿还有另外的一条资讯要跟朋友们去分享，就关于这个跨界这个事情啊。 对，今天的信息量特别的大， 特别的大。 对，今天这两个时段可能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儿实在是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没错，你看我一周不在是吧？ 对，你不在的那一周，先是发布了7款新手机， 是， 你回来了之后，我天翻地覆啊！ 他们就趁我不在的时候发手机，那今天还有新真机在场亮相、啊、开箱啊！ 好。 那一会儿咱们跟朋友慢慢来去聊，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这个视频直播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潮流梦工厂之志享生活。我们一会儿见。 小黑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

不如研究一下这种资费。 对，其实研究一下资费，我觉得各大移动公司现在都有各种的套餐，还有包括我每个月都被送大概一个 G 的本地流量。 哦，那你算送的少的，我每个月都是送5个 G， 因为你各方面都是金卡。 对。不关键七月一号之后不就没有什么本地呀、 啊、 全国啦， 你知道 吗？ 移动公司清晰的知道黄浩反正也不在北京，送到点本地的。 我有两个问题要问，刚刚既然提到运营商了、就是说运营商提供的这种 4G 网络或者数据网络就一定安全吗？ 其实各地也都会出现一些劫持情况，但更多的是广告、如果说这种方面， 垃圾信息总比泄露自己的隐私强。 对，嗯， 他只是就是说，比如说你在看网页的时候，下面有个广告，那广告呢看上去格调比较低俗，然后有个人说啊，你们网站怎么干这个事情？网站说、我们怎么可能挂这个广告？结果一看，有些北京比较好啊，有些地方的公司干过这个事儿，当然也是被工信部给约谈了。 其实更多的是一些小的这种那个宽带的分销商， 分销商， 对 对 对，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既然这种软件有这么恶劣的一种本性，那我相信在这个应用市场在筛查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筛查过的？怎么能够让这样软件上市场上架呢？ 那这个就看应用市场自己的节操，说实话， 是吧？ 说实话，因为我们知道应用市场都是要靠就是收取一些推广的费用来做它的整个运营的部分了、包括点击率、下载率这种东西是属于就是很容易吸引大家眼球的一个部分。 好，我现在我就随便找一台荣耀的手机，我拿这个它应该是内置是华为的应用市场，我搜搜看这个 WiFi 万能钥匙 都能搜得到，都能搜得到，因为这个软件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软件， 而且已经好多年了，应该说， 哎，我还没有打完，刚打了一个 WiFi， 就有 WiFi 管家、WiFi 万能钥匙、WiFi 万能密码、随意型 WiFi、天域 WiFi、WiFi 信号增强器等等一系列花生地铁 WiFi、平安 WiFi、WiFi 钥匙、WiFi 伴侣、WiFi 联网神器等等的软件列表。 里头有一些是正版，比如说那个易支付，不是那个天翼 WiFi 和那个就是移动的那 WiFi， 它其实是、就是让你快速的随意行，那个是让你快速的连接的，就是不用再去网页登录的那个。但是其中有些你一听名字就是什么 WiFi 管家什么这种东西， 这个直接叫做密码查看器。 你看，就这个就很可怕。 所以这方面也可以发现，就是现在这些手机的应用市场在面对这种消息的反应速度上，要远不如像淘宝、京东。像之前淘宝、京东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曝光之后，立刻可以做到全网下架或者是禁止搜索。 那现在为什么它还不下架？ 哎，这个 3.5过去这么久了， 我觉得这个 App 市场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值得监管的地方。比如说苹果市场在监管 App 的时候， 这就会好很多， 力度很大。 对， 所以我们会发现同样的东西，我可能在安卓市场搜得到，在这个苹果市场是搜不到的。 而且安卓市场里往往出现一些伪应用。 对， 是很多时候要进行人工的二次核查，里边带不带什么捆绑的软件包啊，带不带什么病毒啊、后门程序啊、木马程序啊。 在我印象里，安卓系统的装程序带刚才那些密码、那个木马程序、那些广告啊，那好像是必然的。好像没有 这些。比较操心，其实就是说，它可能会让用户可能会更费心一点，但是让用户需要更加多的留心其中各种各样的使用的权限。 是这样的，苗山担心的是安全，可是很多人说，你看苹果，你这个软件要收我那么多钱，安卓的不收钱， 安全完全 安全最重要啊。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的， 但你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就这个东西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市场？我们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用户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意识比较足。那很多比如说3、4、5、6线的城市的用户，我们不能说他们怎么样，是因为他们那个市场环境可能就是那个样子的，他们的认知就是这个样子的。就网上有个比较讽刺的一段文字是说，你回你的老家，可能那些老家你的那些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的亲戚会说，你看我这个软件能蹭 WiFi， 就是这是一个区域性的认知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就是。 你那个软件还需要付费，我这个软件是不花钱的。 他们会视这种情况为一种利益点， 占便宜了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改变的是意识， 对 吧？因为安全是根本，你这个根本如果舍掉了，你的所有的钱可能都没了。 企业也是嘛， 对， 省一点钱干嘛呢？因为我觉得像电视台跟电台这种单位，就算是整个做的比较好的，你像电视台，它会有是，就比如说我们进去办公是办公的 WiFi， 办公的 WiFi 是不允许任何外面设备接入的。然后还有个是公共的 WiFi， 那个是你可以自己随便接的。公共 WiFi 是不可以访问办公 WiFi 里的所有的设备的，因为它里面可能素材库什么所谓的梅兹系统全是通过那边的网络， 一个坏掉就完蛋了， 在传输的。如果 哪天告诉你这个网络不行了，哇，你今天节目都不要播了，因为传都传不过去。 对对对，所以无论是共享经济也好，这个模式啊，还是咱们大数据也好，就是这个技术应用本身的的确确它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之分，但是呢，这个我们应该让互联网公司他们 加强引导和监管。 对对对，就是我们应该作为用户来讲，也应该对自己的这个使用的设备要提起一些更高的认知。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是倒逼的，如果你大家都不用，都发自内心的抵制这种东西和这种行为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没有市场了。 对， 现在情况就是说这个东西它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对，它这个东西它有市场， 没有市场 大家是用脚投票的嘛，所以这时候还是得需要监管部门啊，需要这各大市场啊做一些这样的举措， 自己提高安全意识。不过说一句题外话，你小航，你刚才提到大数据三个字，我就忍不住想笑。我刚才在办公室， 我恨死这个词儿了。 我刚才在碰到你知道办公室尚远在那儿工作的时候，然后那个徐冉就跟我说，哎，我昨天接到一个这个诈骗的电话，本来想从我这儿骗点钱走，被我发现了。然后我就跟他讲，哎，我也接过什么贷款啊，让我什么借钱的电话，我给他顶住去，还跟他聊天呢，最后把天聊死了，人给我挂了。就说尚远开枪了，就是说。哎呀，那天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你小心点，我要把你一条腿卸掉。他就说，哦，我犯了什么事儿啊？反正他们俩就周旋了一会儿。我们俩，我跟徐冉同时就说，大数据显示你经常干坏事儿，所以你打来的电话都是这类的。我们俩因为经常被骗钱，所以打来的电话都是这类的。 诈骗的，然后就是恐吓电话。 对， 哎， 大数据分析你可能会吃什么亏，所以我就会。 我身边是有个朋友，是经常会各种口音的说，我是你领导，来我办公室一趟。 经常我们也接到过这种电话，以前也接到过，对。 对，这个属于开心一刻啊！咱们继续来聊这个资讯的环节。 终于到第二条资讯了，因为第一条资讯 太有的说了， 深思跟反省了。来看第二条资讯啊， 跨界，哎， 跨界这个跨大发了哈。 2018年中国杯足球国际足球锦标赛期间， 你看都不看球 啊？不看。偶尔看的都是像德甲、意甲帅哥多了。国美首季与乌拉圭的足球名将路易斯·阿尔贝托·苏亚雷斯在南宁正式签约了。苏亚雷斯 真顺， 是吧？ 看德甲、意甲还有英超的， 没错。苏亚雷斯受邀出任国美的首席形象大使。国美的最近这几位大老总哈也出席了签约仪式，与媒体代表共同见证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重要的一刻。现场当然了，也和这个苏亚雷斯互换礼物，共同表示双方要并肩作战。作战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次他们一起合作了一个手机，而刚才这个所提到的球员苏亚雷斯将会成为这个手机的形象大使出现。首先咱们聊聊这个外观，非常吸引人， 对， 场景优化，而且非常符合现代人对于手机体验的要求。这一次恰逢中国杯期间在华的机会呢，双方可以进一步加深了解，并期待未来国美手机不断推出新品。同时呢，苏亚雷斯还表达了对中国球迷的感谢，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到中国和我们的球迷们互动。不知道这个手机长什么样。 今天是世界杯大年， 对， 所以说很多厂商都要去做。 足球是关键词啊， 关键词。你看 ，vivo 是签了这个世界杯的官方的合作 伙伴， 俄罗斯的世界杯。 官方它的包装上直接写的是 official smartphone。 来看包装，看包装， 哇，好棒！ 它就会有 official smartphone。 这有一个 FIFA World Cup Russia 2018 vivo 全球官方手机 X21。 这个盒子好漂亮，赶紧切一个近景看 一 下。 或者盒子里面的东西也很好看啊，来看一下。 然后呢，你就知道说，你像国美是国美电器，我们很熟悉啊。对国美手机，很多朋友说不是那么的熟悉，那么他就会通过这种形式，就说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在今年做体育营销的一个实力。因为苏亚雷斯对于很多看足球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球员，正好是南宁的这个中国杯的期间，正好来。有人说这个苏亚雷斯应该很开心啊，踢一个比赛，因为乌拉圭这次的成绩还不错。然后呢，成绩又很好，还拿一代言，这个回去应该心情非常好。 电器商店现在都出手机了。 其实严格意义上说，你比如举个例子，苏宁我们现在意义上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零售商。苏宁其实什么都做，它线上 卖菜都卖， 还有快递。 对，包括它。他也是入股了努比亚的，对，所以大家都是在做一个全产业的部分。国美也是收购了德景电子，原来一个做这个手机研发的这么一个公司，然后成立了国美通讯，然后去专门做手机产品。而且如果你看了他的手机，你就知道，我觉得不像是闹着玩的一个，就不像是，因为东西做的还是蛮 OK 的一个，就是整个价位啊，整个产品。 他和之前张若昀做广告的那个手机好像不是一款吧？ 是一款，但是苏亚雷斯 应该会在代言六月份他们发布的新品，那个新品的系列会专门为苏爱丽丝去量身定做。所以因为他之前请了一个著名的演员张若昀去做了代言，那有娱乐明星，有体育明星，两个现打的是 文体不分家嘛。 对， 来，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不玩闹的，来看看国美当时 现场的 情况啊。 宋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手机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国美全面屏加三重生物识别的国美 U7 手机，是最新一款的手机，也是智能手机我们打向市场非常成功的一款手机。 This is called U7, the 国美 Mobile Phone。 现在我代表国美通讯赠送给苏爱丽丝先生。 On behalf of the 国美 Mobile, we present this speech to you.With your outfit in the color. And we would anticipate maybe mo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ories on this mobile. 我们其实特别期待，这是一个国美，尤其是叫精灵蓝，是吗？这个手机的颜色。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看苏爱丽丝啊，苏爱丽丝应该是给国美准备了一个 Matchbook。That's the gift that Soros will present to GoMay Mobile. We need you to sign on this match board. Okay, this is 双方给各自准备的礼物。这球看来是没法踢了，宋总。这只能够收藏起来了，是吧 ？Luis, I would suggest that you two could have a selfie on the stage, or you can have. 好了，这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国美手机和这个苏亚雷斯签约相关的一个现场的画面哈、啊。 哇，现场主持人的英音哇、 哦，英音 严强 ，Sobelus 是著名，就是现场主持人是严强，是著名的以前的体育评论员。 哦，怪不得哇，这个英音好重。 对，关键我看到这个苏亚雷斯颜值非常高，而且他拿起那个手机那一刻，感觉他完全没有在听严强说什么东西，他在盯那个手机看。 我跟你讲，苏亚雷斯蛮好玩的，因为现场的时候他估计是就是大家都很在流程上头，然后苏亚雷斯问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问说，哎，这部手机是我可以带走的吗？他觉得还蛮好玩的，说 好天真 的 ，of course 就真的可以带走。然后后面采访的时候，苏亚雷斯是自己真的在玩那个手机，然后在因为我们在现场才了解，苏亚雷斯自己还蛮喜欢电子产品的，对，所以就是他会觉得说，当然了，就是他很对于很多的就是足球迷来说，他不算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球星，但是他在中国也算是小有名气的。那么也是说两边一拍即合，一方面可能苏亚雷斯他觉得对于中国的用户来说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因为你想如果苏亚雷斯形象摆进了万千家的国美的店面里头，这对于它的曝光率和一个提升是一个 当然是更好的事情。 对，然后当然国美手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更多的看球的朋友们立刻就知道了解到，当然它肯定会搭配很多的资源，比如说投放广告啊或者是之类的。 是不是因为看球的很多人都要去买电视啊，所以国美去选择了一个体育口来先对接这个？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 营销策略。 我觉得苏亚雷斯是这个手机的周边，是不是？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过程了。 周边互相当时周边、 所以我在考虑另外一件事情。你看人家苏亚雷斯拿到手机很开心、为什么你们没有拿到手机带到现场来今天，对不对？ 其实有，我有那部， 有那部吗？ 但是没有带过来。 你虽然跟苏亚雷斯穿的同款的样式的这个颜色的衣服外套来，但是手机并没有拿来，这种我很兴奋。 I can do all things. I can bring all things. 你是机器猫来的？对 对 对， 那个黄浩的口袋里经常什么都有。 他是八次元口袋。 对、然后每次的一些科技新品都是从黄浩的口袋里掏出来的。 对对对，那有没有那个什么 iPad 学生版啊？ 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先看看那条相应的新闻，就是 iPad 的那个相应的新闻。就 iPad 的这条新闻，因为上周是周几，应该是28号那天，所有的 IT 的编辑应该是非常抓狂的一天，因为那天其实发生了三件大事。 对， 我们先从 时间顺序吧。 不，我们先从最没什么存在感的东西，就是苹果的这个事情。 苹果这个 iPad 难道不是 NVIDIA 的那个 GV100 吗？ 那个太行业了。我们说消费者来关注的部分的话，因为苹果这个其实苹果每次发布会都能获得很天然的一个关注，但这一次呢，苹果发了这个产品，大家觉得 就是当然了，苹果也没有打算这次有特别大的一个发布了，它其实就是针对教育上，因为在教育市场里头，苹果现在的下滑还蛮多的，因为被那个 Chromebook 就是 Google 的那个 Chromebook 占了很多的一个份额。那个 Chromebook 里头主要阵营是谁？是联想、惠普、Acer 这样的 PC 的厂商。 学生区域它也同样很难啊，站得过呀？我们有小布，我们还有什么什么的各种的学习型的机器人。 然后这个其实 小霸王吗？ 对， 其实新款的这个 iPad 的教育版本。没有什么新意，就你看到了， 没什么新意， 就是便宜。然后 更新了一个处理器， 有一个 Apple Pen 的，换了一个 A10 的 Fusion 的一个处理器，然后多了一个 Apple Pencil， 然后兼容罗技的那个比较便宜的版本。 对，就罗技的给他出了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笔， 就是 Apple Pen 呗。 对对对，你可以，然后外观也很传统。然后呢，这个事情可能只是，我觉得只是苹果的一个，就是一个针对特定市场的战略性产品，所以你看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关注，没有激起什么特别多水花，因为包括发布会都是在一个学校里头举办的，而且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学校里是不允许有视频的露出的，所以当天是没有任何的视频直播， 对， 只有图片跟文字的部分。 其实刚才我们两位嘉宾提到的就是3月28号前天，对吧？苹果在美国发布的一款9.7英寸的新 iPad， 售价是329美元，学生如果购买的还有特别价格是299美元， 价格是很合适的。 对，和其中还配套了一些课堂软件。 对， 所以这一次在价格方面的优势，主要也是针对的学生群体。 有人是看到这个价格就说，那安卓平板玩完了。因为说实话，我们内心都比较认同一个事情，就是安卓平板做了这么多年，在易用性跟兼容性用上都没办法跟 iPad 相提并论，结果现在人家这个价格了。 对。 国内好像是2588吧， 2588也不算个特别离谱的价格。因为说实话，到2000档的安卓平板，因为有几年2000档安卓平板非常的繁荣，有很多的神作，像当年有华为的那个 M3， 有联想的 Yoga， 那是神作。现在你看不到这些东西了，就是觉得因为市场不好，大家都在往回 收。我感觉能看到新品的只剩下华为了吧？前段时间好还有一个 M5 还是 M7， 联想也在出，但是已经不出 Yoga， 没有什么声音的， 就是。联想的以前的 Yoga 卖的非常好， Yoga 的平板，但是现在也不出那个系列的了，就出一些比较便宜的。 哎，我怎么觉得 Pad 这个东西现在总体利用率就不是很高，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 越来越大，那 对吧？ 大家就是 Pad 有点尴尬，就是我在当里做，那笔记本现在做的越来越轻薄，越小巧， 而且笔记本有更多二合一啊这种产品出现了， 对 呀， 我能用来做正事儿 ，Pad 很多。我不能拿来做特别多正事儿， 我只能玩。 其实 iPad Pro 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期待它配上那个键盘以后能做办公，但是在多应用操作，比如说把这里边的一个文字贴到另外一个软件里 非常不方便， 好像我们还是习惯有一个鼠标有一个触摸板，这种操作会更好一些。 全套配起来发现说，哇，现在这个很好用的笔记本电脑产品，二合一的那个笔记本电脑产品，也就4-5千块钱了，跟那个差不多了。那你想想看，这个， 而且还是个 Windows 哦。 MacBook 自己，包括 MacBook 的老 MacBook 的那个比较轻薄的那款，降价也降到6-7千块钱了。 对对对， 对大家来说，这个就是 你的选择可能会多很多的渠道。 就怕比较，凡事就怕。 对，再加上现在的新的笔记本电脑不但轻薄，而且续航时间越来越长。对吧，就 Pad 存在的很尴尬。我是第一代给他配键盘的人，你知道吗？我在买二代的时候就在想，哎，我以后能不能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彻底就放弃掉，我就用 iPad 了。所以我当时配了一个蓝牙键盘，当年刚有蓝牙键盘时候挺贵的呢，就很尴尬， 吃灰了对吗？ 对，很尴尬，真的不舒服。我想打个字儿，我这个费劲，还不如就拿手写键盘写了。 对，因为他的那个键盘会做的，一般来说不会像电脑键盘一样做的键程那么高，尺寸那么让人。 对，而且你知道吗？我买的蓝牙键盘无论再贵，只要不是和它匹配的，在每一次衔接都是有问题的，他要每次要重新安装。对，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因为有孩子了，然后我媳妇儿也加了一些妈妈群嘛，所以感觉其实 Pad 真的挺适合给小孩做一些比如看童话呀看故事这些操作的。因为是苹果的，这个刚才又说到一个系统问题了，应用商店相对来说它的限制会多一些，它不像安卓我可以乱七八糟装，我先不说它装一些乱七八糟应用吧，它至少不会装很多游戏进来嘛，我可以把那个应用商店密码一锁，所以可能苹果也是出于这个角度现在推出这么样的一个教育版的这个产品，我觉得也挺适合这个 Pad 类 的。其实我倒觉得还不如发展一下 MP3 业务，把 MP3 里面的读的童话故事好好发展一下，因为我相信 Pad 的光对小孩子很小的朋友 啊，那这个东西叫现在的小爱音箱， 对，智能音箱， 对， 顺便来接小米的那个 咱们对。 一环套一环， 一环套一环， 就自己这往坑里跳，对吧？小布还要不要了呀？真是的， 小布是谁呀？ 哎呀，真是。 他说的这个事情，其实是那个现在很流行的智能音箱的产品，在上周节目其实也分享过这个天猫。 上周我错过了些什么？ 天猫精灵的那个 搜马， 对。然后，但是小爱音箱不是这次他发布会的一个主题，其实它是变做了一个很小巧的版本，很便宜，只要169。 对。 然后呢，你往哪个房间放，也觉得不亏钱。它这次的重点产品是什么呢？是小米 Mix 2S。 对。 这是咱们中国大陆品牌首发的第一款骁龙845的旗舰产品。 嗯。 除此之外，它还有个最大的特色是，哇，它真的是补上了以前小米最弱的部分，拍照。 嗯， 哦，所以这次具体介绍一下， 没有贵， 价格跟 Mix 2是一样的， 一样的价格， 一样的， 就依然是这个加量不加价型的呗。 对， 嗯，对，这个具体怎么回事呢？3月27号，大前天是吧？被誉为手机中的艺术品的小米 Mix 系列迎来了全新的 AI 双摄旗舰手机小米 Mix 2S。 嗯， 这个手机延续了被三大世界级博物馆认可的设计语言，四曲面陶瓷机身，比如像艺术品一般的优雅璀璨。 嗯， 其实之前我们节目里还聊过，这个陶瓷机身首先手感还有是个外观直观设计上面就非常好。 直接看图片。 好，我们这儿有图片哈。 图片啊，等会儿啊。 好，完后我继续给大家介绍。啊，中国厂商首发的是搭载像刚才黄浩提到的骁龙845，加上高达8个 G 内存和256 G 内存的闪存的至尊配置，让小米 Mix 2S 堪称性能王者。内置的 AI 语音助理可以一句话操纵手机和智能家居，更加支持高效的无线充电。 哎，对了，那其实呢，关于这个小米的 2S 这样一个手机，给到我们还是更加丰富的一些个就是未来质感。 嗯， 今天可能是这个系统的原因，还是可能之前我们素材的原因，图片通通没有能够导得进来啊。这个因为图片的格式问题啊，我们一会儿转好了以后，我们再来一一的去呈现。 咱们可以就在性能上跟大家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一次啊，就是突出的，就是黄浩提出的，就拍照是和以往相比较有一个特别大的突出表现的地方，对吧？ 嗯。 然后再说一下价格哈， 价格，刚刚我还说是贵 的 呀， 价格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咱先说最便宜的那个哈， 咱们最便宜的这个我看看啊，应该是 3299起， 6GB 加64G 的哈，3299。然后呢，6G 加128的是3599。哎，看现在图片已经有了， 这个相关的这个性能情况已经有了，样子真的是惊艳了啊！ 而且它 背后的摄像头怎么那么像， 我刚才心里就在想啊，陶瓷面板一定要白色的，很显好。 对对对， 是不是陶瓷？ 但我是很喜欢那个黑色的版本。 是这样的，黑色陶瓷的好处是它的边框也是黑色的，所以整机非常的一体化。 而且黑色版的话，里边有一些镶金的那个部分很点缀， 对。然后白色版就比较干净，是白色加上银色的边儿才能看到这个图片。它摄像头也变成了一个竖置，然后也是变成了一个双摄。小航摸出了自己的 iPhone， 为什么长得一毛一样呢？ 哎，现在有太多产品很像这个设计， 这个样子的。 对啊， 对。然后，但是我要一会儿小航可以把拍照样张调出来，这是我昨天晚上在王府井的天桥那儿拍的， 随便那么一拍的是吗？ 对，就是自动模式，这个非常让我惊讶。一会儿这个就是我一会儿可以那个腾飞也可以看一下那张图， 你看5号还是6号 都行，你 都行， 这两张图全都是在夜景，因为大家现在对手机最不满的其实是它夜景的部分，因为这是它传感器做了。 我觉得5号吧，5号看上去好像是不是亮一些，右边的那个。 我们先看没有车那个的。 哦，行。 没有车的这张是其实是最厉害的一张， 对，因为更暗，是不是颜色？ 因为不是最暗，是它那个地方光线的确是暗，因为这块基本上是个纯黑的地方。 哇， 这张照片的那个 ISO 到了多少？到了3000。 这个腾飞专业的，对 对 对。 然后，但这张图我还仔细把它给放大了，就是噪点不多， 噪点不多。 因为 ISO 3000对于 我还买单反干嘛呀？ 单反是有意义的，单反是你的镜头的那个焦距，因为。 这个夜景能拍成这样，而且它有自动的补光。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刚才黄浩说的这句话，它是随手拍或者说用自动模式拍。我们这两天其实包括上回来节目的时候也在探讨，正好是苹果3分钟嘛。 嗯。 我们这两天也在探讨的问题就是，让用户随手拍出一张还不错的照片， 对， 比告诉用户我的手机能去拍那些炫酷的大片，其实更重要一些。 它这个手机里带一个功能叫做 AI 智能，就是其实就是以前很常见的场景，但是现在它的场景做的更多。你开了这个之后，发现说你拍不同的场景，它的整个看到的画面质感是不一样的。比如夜景的时候，它会提醒你，你的确要拿稳，因为它应该是要做进行一个多帧合成。 对， 这样的话它就是就不会有那么多噪点，也会更亮一些。拍美食的时候，你放过去发现，画面的饱和度会提升。这个它没有官方开启，我是建议小米直接把它设成默认开启，因为这个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可能是因为你现在是开发版，我看过那个介绍，好像是 OTA 之后应该是默认的， 就是默认的是吗？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特别有用，直接拿好对准了，啪一拍，什么都不用调，就是一张很不错的一张照片。这张也是一个全自动的一张照片，我开了那个 AI 就是 AI 模式，智能场景模式就出来， 都看到那个车的灯光这种脱线的感觉了哈，特别的好看，尤其它的这个亮度的 这 种效果。 哇，这一张真的是， 其实过去的手机因为它的感光元件比较小，所以它在弱光情况下它的杂色可能会占得更多，所以你往往看到照片会显得色彩比较淡或噪点比较多。现在呢，一方面就是它用多帧解决了噪点问题，再一个呢，它这个 AI 智能调色之后呢，你会感觉这个色彩饱和度提高了很多。 因为以前我们比如说 iPhone 最典型的事情是我们拍夜景，觉得 iPhone 拍夜景很暗淡，就是觉得就可能不暗，但是觉得很 淡， 就是 颜 色 特别的淡。 但是你看这个手机拍出来的时候，就是夜景依旧是色彩是很鲜亮的。 照片的功能，这个我们要在下时段继续跟大家聊下去了。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欢迎朋友们回到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了。第二个小时的智享生活正在直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你关注了没有呢？来继续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刚刚呢资讯聊了半天，关于小米这个 Mix 2S 已经惊艳到了我们，包括照相的情况。 对， 我们再来看几张图片吧。 好吧哈，刚刚有这个陶瓷材质的白白的哈， 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系，因为这个应该是小米第一款支持无线充电的机型，底下是那个它的充电底座，它那个充电底座同期也是发布了支持最高是7.5瓦的 QI 的一个充电的规格，而且呢，这个如果你买那个3999的比较高配的版本的话，它是直接赠送的。 对，其实相对来说那个三个版本里我觉得高配的是最合适的， 399的版本。 对，因为你看你从最低和最高最中间那个版本嘛，你300块钱只换了64G 的存储，然后你现在加了400块，又有128的存储，又有2G 内存，还多了这么一个无线充电器。 对，而且那个无线充电器如果你是要单买的话也是可以单买的， 99元， 这个比你去买三星或者因为这几年最常见是三星跟苹果的那个官方的原厂，那个很那两个很贵， 很贵， 这个其实也能给 苹果没有原厂。 贝尔金的， 贝尔金 在他们那个商城里。 分享个花边新闻，贝尔金现在也是富士康的了，也被富士康收购了。对对对。 但其实就是无线充电这个东西，好像我了解过，技术门槛不算那么高。咱们一会儿聊在那个充电话题里环节里再说吧。 对，来，咱们再来看这个小米的笔记本，好吧？游戏本， 游戏本也是随 游戏本这回也是。 哎，让我们看到了小米笔记本的设计之作。 哦， 以前跟你说它的设计就没有什么设计，对吧？ 因为是这样的，小米当时 没有什么设计。 是这样的，你开会，你想到你拿了一个打着小米 logo 的笔记本， 大家会觉得你很不严肃，所以当时小米 你不严肃，拿了手机来装圆那个电脑。 是 A 面是没有那个 logo 的 logo， 但这次其实 A 面也没有 logo，它这次也有一个逻辑很好，很有意思，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其实游戏现在是全民需求，大家都想玩游戏，而且也不是说游戏本买回来就是玩游戏的。你像腾飞这样的，从那、这个他们要去处理图像，其实是需要 就是视频， 它是需要很高的一个性能的，其实可以用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又不想拿一个像什么 Elevate 啊，然后或者是像 那么巨大、啊、 对各大厂商那种，像理想的拯救者或者是惠普的暗影精灵一样、嗯、非常夸张，闪着各种灯，然后正面是那种做成 就是炫酷。 对，一定要有这种凸起线条，红色的这种，哎、啊， 对，红色、绿色的之类的， 太过 对 太 ，over 是吧？ 对，然后这个其实如果开会的时候，它也可以很平常的、 优雅 做一个普通型的一个产品在那摆放着在、 嗯。这个就比较传统的笔记本的造型啊。那看第三张照片，哎，红红的就有来喽， 键盘就是。这个是满足游戏玩家的需求的。 其实对比了一下，就是小米笔记本这次，首先它很遗憾没有拿到八代的标压首发。 对， 当然整体配置还是很不错的。只不过呢，其实之前就探讨过，在小米刚出笔记本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笔记本这个市场，小米的话语权还是没办法跟手机市场一样，嗯、所以他想立刻撼动像神舟啊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这种性价比的这个方式还不够强。 哦、对， 但这次其实真的横向对比之后发现，设计散热反而是小米笔记本最大的优势。 就是、小米现在做的产品都叫水桶机，嗯、就是可能别家地方你要比 highlight 的点，就是整个最好的那个点，可能它并不比别家好太多。但是你要把它拉齐了一比，就是每个部分都不错的话， 就是让你看它装不装水的问题， 哎、 对吧？ 所以你就觉得小米的这个它的很均衡，它什么都很不错。你要说品质的话，说做工的话， 没有拔尖的地儿。 那神舟的肯定是没法跟这个比、 啊、那是。 那如果你要跟联想比的话，发现说，哎，它的某些细节上头， 比如说屏幕色域啊，比如说这个，对， 它就比联想惠普这样的。 软件啊什么的 大牌就会要好一些、嗯、那比如说你都说，比如说我们就拿同类型的比，也是强调说一个传统型设计的、嗯、可以拿出去开会和商务用的笔记本 ThinkPad 黑酱，那个黑酱就明显不如这个的配置。 对， 因为虽然黑酱它的做工可能更好一些，键盘更好一些，但是它的配置不如这个、嗯、所以小米现在我觉得是它找到了它的一个定位，就是它可以一碗水端平，在这个档位上提供一个最均衡的一个产品。 下次可以把我们把盖总拉过来，让他再说说笔记本， 对吧？ 因为这个事情在发布会前是盖总先告诉我说、 啊、 嗯，就是率先泄了密，然后我在微博上发说，大家不要只关心那个骁龙845的机器， 要关心一下盖总的微博， 对，因为要关注一下这个英伟达 inside 的东西。然后所以说 哎，居然有笔记本。因为小米这次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 不过甜米那个之前有一张泄露图，至少曝光了它的电源适配器，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游戏本的产品、嗯、 但这次其实它之前没有做任何的预热，就是完全没有。这次小米官方，因为以前小米官方发上次笔记本的时候就是做了很多预热， 对对对， 这次没有做，然后所以这次出现得很猝不及防。但是我想他自己也是想着有一股心劲儿来做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玩游戏的朋友可以去考虑一下。 我一声叹息啊，就是觉得小米其实这步走得晚了点儿，他要走得再快一点，或者当时这个小笔记本这一步来得更加及时一点的话、 嗯、但实际上因为我自己是小米笔记本用户、嗯、我自己买了一台小米笔记本 Pro， 就是那个 15.6、嗯、对对对，其实相对来说的话，我会认为小米笔记本 Air，就是他之前发的那个 13.3 英寸的 Air 和 Pro、嗯、在市场竞争力上可能会更强一些，无论是做工啊，是屏幕表现，就特别是那个全贴合的工艺，其实是要比同类产品好的。相反到游戏本可能整体的这个成本啊控制在这里了、嗯、所以呢他这一步呢确实晚了，像大家说的，现在这个18年年初你还在发七代处理器的版本，确实晚了、嗯、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迈出这一步也算是一个很值得肯定的事情。 在市场话语权上肯定是不如像联想、惠普、戴尔，哪怕是红机、华硕这样的全球五大厂， 他如果没有前头的一些产品做铺垫，现在直接发那个这样的游戏本，你又拿不到八代 U 的话，会让人可能对整个这一个小米笔记本这样的一个产品类型都会产生怀疑。但现在至少我们觉得啊，反正小米笔记本迭代速度快啊，我整体前头的那几代表现还可以啊，我就算这个七代 U 我不满意，我还可以再等等看嘛，就类似这样的事情。 就跟华为要做的话，你看华为的配置上其实也毫无优势，但是它把应用在这个手机上的全面屏给你整过来了，它的屏幕做得非常细致。 就 这些厂商，它必须要去找到自己的一个立足点，才能从 PC 市场多少年格局都没变了， 差异化竞争 就是那六家厂，后面厂全下去了， 对， 就是前面就是大鱼吃小鱼，联想吞 ThinkPad， 惠普吞了康柏， 对， 然后 Acer 吞了 Gateway， 然后 Gateway 对， 然后华硕也是从主机板杀进来，再加一苹果，就这六个厂 没了， 其他就是一些。 微软自己的一个 Surface， 但是微软的 Surface 也好，包括说我们说神舟也好，或者像国内的游戏版上雷神也好，那都是下面的这种叫分众厂商，它都不是一个在主流领域上的一个厂商。 对，这倒是。刚刚提到华为了，我们不妨再说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华为的 P20 系列。 这是让那天我能说让就是像腾飞这样的影像编辑沸腾的一个产品。 本来其实当天我那天晚上参加小米发布会，我是当天晚上晚班机就直接飞回到北京了，我落地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了，但是看完了那个微博上大家的微博直播之后啊，睡不着觉的感觉。 你对当时我离发布会只有这个现场只有咫尺之遥的距离，对，但是火车票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没有能够从瑞士到达这个巴黎的现场，对，没有办法。那没关系，这个四月十 有火车票，你可能也过不去。 对，在直播间打人了， 终于这一句我能听懂了。我刚才一直试图想插进去，插不进话题哦，找到一个切口。 没事，四月十二号你可以随便插这话题，因为他们要发中国区的这个发布会。 哦， 到时候我们到时候在发布会现场也给朋友们来回传相关的内容。 好嘞， 那说说看这 P20， 其实大家伙已经都基本上都看了哈。 对， 关于沸腾的这个事情，我还让腾飞来说一下。哎，这个名字还挺。颠过来倒过去还都是你啊。 都是你。 哎，对，那你说说看，但是为什么让你沸腾吧，这个 P20 系列。 因为主要是 P20 Pro 它用了一颗我们叫做说非常大的 CMOS 在手机里边啊，虽然说之前也有松下诺基亚做过更大尺寸的，但那些不属于主流产品，或者说对已经不是在售产品了。而且这回而且关键是这次华为 P20 Pro 它整体的体积控制的还很不错，让我们很多人首先第一眼看到的是啊，它真的把这么大的一颗 CMOS 装进去了吗？在相机领域其实有一句话叫底大压死人，或叫底大为所欲为，那真的是这样可以的。 因为它 有三颗摄像头啊， 它的三颗是这么搭配的，一颗就是刚才讲到的那颗1.7分之1英寸的4000万像素。注意它4000万是怎么用的，你既可以用4000万，也可以把它变成4:1像素，那就会拍出一张虽然像素只有1000万，但是因为我们有朋友去了巴黎发布会现场传了一张图回来，基本上是夜景看不到任何的噪点的那么一张图。因为它的4:1之后，它的像素特别的大， 差不多2微米。 对，三点一， 差不多两微米， 就是、看不到了， 对 对， 就是看不出来了。 对，基本上看不出来它的噪点了，非常干净的一个照片。然后它的第二个摄像头呢，是一颗光圈非常大1.6的一颗 黑白 、那个是用于做合成，就比如说我和我的第一颗摄像头就做合成，这样的合成出很干净的一些照片出来。好，第三，它用了一颗3倍光学变焦的一颗摄像头，那么 业界首创。 对，那跟那个4000万的去做合成的时候，就能甚至再合成一个5倍的无损变焦出来，就它的像素可能没那么高，但是你拉得近就没问题了。因为以前我们的解决方式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 差值， 华硕之前做过潜望式镜头，但是有个很大的凸起，像卢米亚的那个那么大的一个贝壳凸起。 对， 要么就是10倍光学变焦，怎么解决？那个摩托拉的哈苏。 外挂一个， 那是外挂一个镜头，然后光伸出去，它总是得有一些体积上的。但是，因为我那天上海的时候，因为有媒体拿到，我也拿到了，我也看到了那个 P20 Pro 那个真机，就是当然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轻薄，它其实并不那么轻薄。但是呢，它里面有4000毫安时电池，你去市面上去买一个4000毫安时电池的手机，差不多也是那厚度。就是一个常规我们以前常见的比较大容量续航， 而且好像重量虽然不是那么轻薄，但其实重量上并不夸张， 就是一个市面常规的手机的那么一个厚度和一个重量。 对， 就是还没有这个 iPhone 8 Plus 重，说实话。iPhone 8 Plus 还挺沉的。对，所以它的整个包括那个外观，因为我现场看到的那个机器是一个纯蓝色嘛，就是刚才一会儿能看到一个照片，那就是我们在上海时候看到的那个真机。它还有一个配色其实特别好看， 极光的那过渡 极光色，就是 蓝色到绿色的颜色，我觉得这种颜色苗山肯定会喜欢， 听上去就很感兴趣。 这个是蓝色的，这是个真机，这不是哪个渲染图，这 是 我们在上海 的 时候找媒体的朋友正好借到了一个真机， 而且它才从这一代开始，华为的 logo 换了。 对， 字体变样子，字间距拉大了， 而且它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竖置摄像头，但是会让你觉得很顺眼，因为它把那个 logo 给你移到了左侧，它是一排下来， 摄像头直接平行下去了，就是 对对对。 那、好像这个设计很有质感，你觉不觉得？ 再看一眼， 像个小卡片机， 对， 来 对， 再看一眼这个，所以横过来的时候拍照会很好看， 对 啊、对。 因为你想，你拍照的时候一定是横过来 ，logo 不碍事， 横过来之后这就很协调了。 没错，再来看另外一张哈，这张照片， 正面照片， 正面照片， 他把指纹，因为现在 P20 和 P20 Pro 并没有解决这个屏下指纹的问题，所以他把指纹放到了前头，等等他后面就不用再给你开一口，那么就看上去整个比较有统一的感觉， 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话，那个Mate 10的 Pro 指纹在前面，但是 Mate 10的 指纹 在 后面， Mate 10 Pro 在后面Mate 10在前头， Mate 10 Pro 在后头 啊，是吗？ 是的， 哦，我记反了啊。 然后这个设计就跟你手里的那部荣耀 V10 其实非常的像，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再来看另外一张哈，这是一个特写， 对，特写下面的那个，其实 指纹真的很快， 对，其实也很窄了，其实、 啊，不过还是更习惯前置指纹的感觉， 对。 我也是觉得前置有个指纹实体的按键还是更加舒爽一点啊。 好、 这个 就是哦 ，Porsche Design 嘛、 这个是 保时捷设计款。 华为甚至不掩饰的说，他们是把这个产品准备去接替类似于 Vertu 或者是在国内市场的8848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的。 Vertu 都已经进奥莱店了，真是。 你这个。 哇，这个设计很漂亮啊！ 对，就是保时捷 设 计，它叫 Mate RS。我们知道保时捷有辆车， 对， 叫 RS。 其实刚才大家都说这个指纹，有人喜欢前，有人喜欢后。那 Mate RS 直接做了两套指纹， 对，它有两个指纹，后置指纹也有，前置 屏下的 屏下指纹， 屏下指纹， 它是这是目前除了 vivo 之外第二家开始用屏下指纹的厂商。这个红色苗山应该会非常的喜欢， 哇， 就是标准的那种跑车式的那种红色， 炫酷红。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竖置的双摄很对称，这种对称的感觉、 这个是 Mate 的设计语言， 对对对 ，Mate 系全是这样子的， 没错。 然后 P 系列是在边上的。 很有意思， 这个产品的价格应该是它有两版本，一个是1695欧元，1695欧元， 基本上可以直接加后头加一个零了。 对，然后后面，然后还有一个机子是2295，就是顶配版是欧元。所以你想看，它真的就是绕着 Vertu， 然后星系天下、三星的那个 W2018 以及8848这样的产品去的。 对对对，这是华为的一种华丽变革和转身。这么多年过来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华为一直以来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品牌做的是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这个有前瞻性。 对， 那无论是跟莱卡的合作还是跟保时捷的合作， 包括这次的这个4000万像素的摄像头是他和 索 尼定制 的 独家， 对， 就是他相当于说我找索尼独家定制了一颗摄像头， 不惜成本、 对，而且这次我们还说回这个 Mate RS 这个土豪的产品哈，它是具备一个其他的没有的功能、它具备一个十瓦的无线快充，它规格又比7.5瓦的、 就要高一些， 就高了一些。 对，这个跟咱们今天话题有关系。 所以呢，终于可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聊的话题这边来了，就关于这个电的事儿、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啥都不能没有电。没有电的话，咱节目也没法看了，是吧？那怎么看那个节目呢？ 就是、 很简单，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比如说我青年关爱我的计划，然后就可以在左下角的直播间可以找到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一直播啊。全线播出，大家就可以看到。想知道我的眼睛在哪里吗？只要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同时今天两位做客节目的大来宾就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有什么问题尽管放马过来、我们专家座堂算吧、 当然算了啊。那下段时间就继续开始我们这个关于数码生活当中关于充电这点事情的讨论了啊。那来我们再看一遍我们的片花，片花之后咱们准备讨论充电那点事儿。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 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来来来，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科技单元，今天我们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个充电的事情。 好， 哎呀，关于充电的各种各样的知识，还有必要跟朋友们先来这里去解读一下，对吧？一些普及性的东西，什么快充是什么东东？ 提到这个话题，我觉得满眼都是误区，一定的。比如像我吧，我感觉我每天在自黑。 因为快充这个事儿，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有，对吧？所以人都希望能够手机啪一插上，啪就满了，这么快。 但是我从来不用快充，我害怕，我觉得可能对我怕对电池不好。是不是肯定会不好？我觉得 其实不是啊。我先回答文山这个问题。 我就说我浑身都是武器。 电池厂商呢，它里头的电池是有所谓的那个，就是几 C 几 C 的那个容 对 容积比的。 我从来不知道那几个 C 是干嘛的。 对。不，那个是三 C， 那个是强。三 C 是所有在中国要卖的电子产品都得有。 电池不是几个 A 来去表述吗？什么三 A 电池和两 A 电池， 还五个 A 呢？ 三哪有五个 A 的？三 A 是七号电池，两个 A 是五号电池。对呀、啊， 这个好冷啊！ 今天尬聊， 真的是尬聊这个节目很眼熟啊。 我们先说啊，就是电池是分所谓的容量密度比的、嗯、那其实如果要做快充的这个手机的话，容量密度比其实不会那么的 高、 嗯、因为这样它你就想嘛，如果比较快的要把它塞满的话，那里面不要太紧，因为太紧的话就比较不容易把电给塞进去、 嗯、 你这么理解就好了、 嗯嗯嗯、 所以说厂商们要做一些快充产品的话，它的电池可能就看上去在同样的就容量的情况下，它的体积就会比较大、 嗯、 那如果你又想做的体积又小，充电速度又快，如果处理的不好、嗯嗯、就会产生当年三星 Note 7那个事件、 哎、呀， 就是没有处理好的关系。所以你看三星今年 包啊爆燃啊， 它的整个充电就变得非常慢、 嗯、 然后所以你可以理解啊，就是为什么苹果不上快充。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是苹果不想花这份钱、 嗯、 因为你既要它的电池的容量密度比高、 嗯、 就因为这样的话它能解决在尽可能小的机身里头塞下尽可能大的电池容量、 嗯、 那么又要快充的话，那就多花钱嘛、 嗯、 把这个电芯的成本提高。 人家现在都弄两块电池呢，那个苹果那个机身里头是吧、 嗯、 对，因为它是要解决内部堆叠的问题。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像苹果其实这一代开始也已经开始有快，就 只不过这个快充实现起来的话成本有点高，因为你标配的是你标配的主要是那根线它不支持。 对, 对, 对, 对, 对、嗯、 然后其实快充也是有很多标准跟规范的、 嗯、 我们要讲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三星刚刚的，我们知道三星因为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出了那个事儿之后，它后面所有的产品像去年的 S8 Note 8包括这次的 S9、 嗯、 它整个的充电指标都比较保守、 嗯、 就充电的充电没有那么的快、 嗯、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好，然后呢这一次它刚刚升级了系统，它把快速充电改名了叫加速充电 啊。 为什么？因为快速充电这四个字现在是有国家标准的， 哦， 你的速度没有到那个份儿上，不好意思，你不能叫快速充电，所以它只能叫加速充电。 所以呢，这跟咱们这个路也是有一样的关系啊。什么叫做精通快速路？什么叫做国家 高 速？ 高速 对吧？ 它 是有时速限 道，什么是县道？ 哎， 什么是村道？ 有村道吗？有。来来来，继续聊啊，我们不要跑题。嗯、国家标准那个事情， 国 家 标准的话，其实按照它规范，应该是因为国家标准那个非常复杂。我印象里是15是一个坎。 嗯，它好像还规定了是在多少时间内能充到百分之多少？ 对，哦，它是在半小时之内能够充到60%还是70%的一个部分。 对，它反正是一个就因为是大家其实在没有国家标准之前呢，就是各个厂商对于快充的定义不一样。有的厂商把五伏两安这种已经很基础的标准也称作为快充，或者说呢就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快充除了有一个最高峰值的那个功率，比如说我们现在说15瓦18瓦还得考虑一个这个峰值功率能持续多长时间。 对， 你刚开始15%给我来一个峰值，然后后面给我来辆拉牛车一样，最后总的那个时间还是很长的。 对，嗯，所以这个东西标准出来了以后，那么各个厂牌就需要去遵守这个标准去做相关的研发了。 给大家来讲一下，我们来查到了这个具体的标准。工信部的首部快充标准的定义是，充电30分钟，电流要大于或等于3安，或者是总充电量要大于60%，也就是说 二点满足其一就可以。 对，也就是说，比如说基本上充电都是5伏的嘛，那么5伏3就是15瓦，是一个峰值的，就是 顶，就是要入门的一个级别。 因为其实上这个在充电领域上一直有一个就叫低压大电流和高压低电流这样不同的一种选择。看我们现在充电标准里其实都会定义，比如说可以是5伏3安，也可以说比如说是9伏2安啊，对，9伏1.5安呀、啊、或者之类的这样一个情况。它每个厂商选择的不一样，所以它定义的是最终其实上我觉得更，其实我觉得后者，因为它是一个从结果出发嘛，就好像过去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广告语，充电5分钟通话多少小时，它其实让这种感觉会对用户来说更直观更实际一些。 对 对, 对。 接着给大家报告，因为腾飞刚才说到这个事情了、就是它有两种快充类型国家标准，叫一型和二型。一型快速充电模式是通过提高适配器的输入电压，也就是所谓的高压的模式。二型快速充电器的方案是通过提高适配器的输入电流。 流。 对。好，注意根据不同的协议啊，一型二型可以在起始阶段选定，也可以在充电过程中切换。现在我们发现很多的充电器其实是就报新的高通的标准上，它其实是比如说电流上它是可以有多少的浮动，它电压上也是可以浮动的。比如说一个充电器它有可能给你充的是12伏1.5安，也有可能给你充的是5伏3安、同一个充电器它根据不同的方式去调配， 它可能也会根据你接入的这个电力网络它会进行一些切换。 它考虑的是设备本身， 设备本身 像手机呢，它其实上大多数里边那个电池是3.7伏的，所以呢，你拿一个5伏的输入到3.7伏的电池，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你用5伏更高，比如说9伏啊，比如说12伏啊，它就会存在一个降压问题，一旦 会有损耗， 一旦有降压就会受到损耗， 就是发热啊，就会 对，所以可能对低压大电流是大多数的选择。 而且我们刚才讲了协议的标准，就是快充还有个问题，最要命的是现在是所有朋友碰到非常要命的问题，哎，你的充电头是快充的吗？是，借我一下。哎，为什么给我的手机不是快充呢？ 那个线呢？ 不是 你的充电口啊？ 对，不是线的，我和充电口的单纯那么简单，是可能你的线和充电口都是在一起的，但是那俩标准不是一个标准。 哎， 国家标准、 不匹配。 对， 是不是 国家标准现在包括了有几种方式，高通的叫 QC Quick Charge， 这是一个，华为有一个 Super Charge， 基于 FCP 的这个技术，也是个独立的一个握手协议，一个比较通用的协议叫 PD。 对 ，PD 其实很多笔记本电脑现在也改用 PD 的， 张PD 吗？不是。 好，然后联发科的协议，就联发科的那个叫做 PE Pump Express 协议，然后 OPPO 的那个闪充 VOOC 现在是一个被国家承认的单独的一项协议标准， 真是不容易啊。 对，所以现在是五项标准。注意 ，iPhone X 是并不在国家所认可的快充的范围标准之内的。 他自己没有搞嘛？ 对，不是，而且iPhone 10的那个 iPhone 的那个，就是无论从功率上来说和充电效果上说，都不能达到刚才所讲的半小时充电60%以上，或者是达到这个最高3安的一个15瓦的这么一个标准，它达不到。 那个充电5分钟待机两小时的那个， 两小时 OPPO 的那个 VOOC 20瓦起，因为它最多时候能有当年说24瓦的标准，你就知道它 有多狠。 而且 OPPO， 你像我们再讲回来啊，刚才小航提到充电线跟适配器的问题，OPPO 那个方案就是你必须要用它的 充 电器和必须要用它的充电 线 才能实现快充。 对， 但是刚才讲的比如说 QC 啊，像很联发科的 PEPD 是有很多兼容的第三方的配件，你像今天腾飞带的这个配件应该是 我这个是一个支持 PD 的一个充电头。 对，这个充电头就是属于比如说给我现在拿到的这几部手机，包括小航桌上的那 这个，你是说这个荣耀 V10 吗？ 荣耀 V10 是可以的，荣耀 V10 是可以的， 荣耀 V10 是可以的， 但是 vivo 那个是只支持 QC 的。 对， 它就 这个也有 QC 的， 也是有 QC 的。 对，这有 QC。 对，你看它都会有 PD3.0 跟5伏2.4安两种规格。 哎， 这个顶上就是 PD。 你注意啊，现在很多的电源，我给大家讲一下，现在很多的这种充电器的输出口都已经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 USB 的大口了，而是一个 C 口了。因为现在 Type C， 因为 C 口对于特别是 iPhone 用户 C2L 这种口，现在这个线是你快充中非常必须的一个。 所谓的 C2L 的线就是 USB-C 转成 Lightning 接口。Lightning 的一个口。 但这根线、 你们在说什么呢？ 但这根线价格很贵。 对。 对， 你像对于苗山这样的用户来说，他们只会关心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讲，我们说回 Type C 这个问题啊，Type C 是一个让大家很迷惑的线。因为举个例子，很多消费者他只会讲，你借我一条安卓线，借我一条苹果线， 就是我就是这样。 借我一条华为线。 对， 对， 注意 Type C 真的是很多人叫它叫 华为线， 因为它虽然它是个标准，它也是国家标准，但是那个线采用的厂商现在不多。其实不是不多，而是说在很多的大家常见的这种大

好了，回到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最后一个时段的智享生活，我们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这个按钮，可以看到我还有苗山以及我们两位特别来宾。 我在哪儿？ 你在我们的牌牌后面，你在公众号里，你在我们心里， 对， 你永远在我们心里， 一下就没了感觉。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然后现场还有我们两位大来宾给我们现场座堂哈、 啊。关于充电的一些事情，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关于充电插头，刚刚我们都聊半天，不是快充，那有些人说了啊，比如说我特抠门，我是一特别特别这个勤俭持家之人，那很多的老的设备的充电头可能设备淘汰了，充电头啊线啊我舍不得扔，比方说我家有一个500毫安然后5伏的充电头，我拿它去充一个某某手机，这样的话对手机的电池有没有什么危害呢？ 你真细致，你还看多少毫安，我从来不看数，我就看头长得一不一样。 那我发现它充太慢了，然后我发现哎，怎么才500毫安啊，我说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像这样的用极慢速的充电头给手机充电，会不会反而造成不好的效果嘞？ 嗯，其实还好， 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不怕你慢，其实很多人也担心说 怕快吗？ 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啊，手机里头都有颗电源管理芯片，它会去做一个自动握手的一个协议。 嗯， 比如说我举例，当年有个最大的谣言是什么？是说你拿 iPad 的充电器去 充 iPhone， 会把 iPhone 充坏。 不过前两天有人说那个早期的 iPhone 6以前确实没在这方面做比较好的一个管控。对 ，iPhone 6S 之后的版本，对。 安卓机这边其实一直做比较好，就是说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有很多快充头，你拿个快充头给你的普通手机，你的手机不支持快充，那也没关系，不会充坏，因为这个它的电源管理芯片会去做一个握手，发现有很多只手在这里头，这是快充的手，这是慢，这是普通充的手，然后结果发现说这个快充手手型不对，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握一下这个快充的这个手，就是或者握一下这个慢充这个手， 对， 所以它其实都会做个自动的适配， 嗯， 这个倒是不用太去。 所以这也是各家厂商推出这些协议的一个原因，它有协议才能保证，比如说我协议吻合，大家一对密码啊。那土豆土豆，我是地瓜，好，咱俩就是18瓦快充，我说土豆你说茄子，哎，咱俩不匹配，我就按照5伏普通的一种 最普通的方式去充电， 对， 所以说只要能充上，对电池现在没有特别大的损害，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我们前提提醒啊，一定要用靠谱的这种正规厂商通过3C 认证的充电器，因为有很多那种天桥的那种充电器，有那种10块钱的那种的，以前真的很多朋友去用那种东西，其实里头它问题在于说它没有做很多的这种整流电路，它出来时候电流可能是忽高忽低的，这个时候就会对这个产生一定的损害。 对，像我们这两天可能会在微博上，如果经常看我们俩的微博的话，会看到一个消息啊，就是某品牌的游戏机被那种被第三方的这种底座或者充电头可能就会被搞坏变装变砖，就是因为它可能里边那个波纹，因为这种不一样的充电头或者充电宝它的波纹是不一样的，它可能距离那个理想值会有一些偏差，这个偏差呢，如果你的设备本身又在没有在这边做一些防护的话，就可能出问题。 好，就是关于充电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刚刚咱们聊了半天接口事情，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 我突然想起，就是比如现在有那种接电，对不对？就是拿微信啊或者支付宝扫一下，我就可以接一个充电宝，而且不同的充电宝来自不同家的这种提供服务的时候，充电时间不同。那天我在一火锅店借了一个，天哪，50分钟，我的苹果手机7就充满了，我有点害怕，怎么这么快？ 其实50分钟充满个 iPhone 7是很， 其实因为你可以想象 iPhone 7它也没有快充，它最高就是5伏，大概 电池很小啊，1900多毫安时， 但是我 本来就很小啊电池。 但是我在想我自己 的，你要知道安卓手机，我之前有一部4000毫安时的那部，但是那部手机整个快充标准非常的极致，因为那部可以支持到24瓦的快充。 嗯， 那部手机是 涡轮充电器的那个， Turbo Power 联想的那个 PE 的那个，那个手机1小时20分4000毫安时全部充满了。 哇！ 但是我印象里，我觉得应该充的最匹配最快的应该是它的标配线啊，结果不是。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苹果的标配的东西一般都会比较保守啊，七本身不支持快充，其实差别不大。嗯，但如果你用的是八系和 iPhone X 的话，你用它的那个，就是如果是你用苹果原厂的话，是它要买 类似给它笔记本充电那个充电器，再配刚才说那根 C2L 线，你才能达到一个相对快的速度。 就是想让你多花钱 啊！所以就是以前我记得我有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我要是带一个电脑和手机，我可能就带一个头或一个线。我身边的朋友就会说，谁的线你就带着谁，你不要用这个充电脑的线，比方说那个苹果的电脑的线，你充手机这样不好，不同的头不同的线电流都不一样的、这个是不是 应该算一个误区？ 是一个误区，所以是可以混用的，对吧？ 就是在规格情况，你比如说，你像很多的，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笔记本电脑也在用 Type C 的接口，其实很多的时候它的规范 PD 它是一个通用的，但不是说你拿一个莫名其妙的跑过来就可以。比如举个例子，以前的老的笔记本电脑里头会有所谓的9伏的还是12伏的、还有那种比如40瓦60瓦的那种的，就尽量不要混用， 因为那个里边经常可能会出现你的接头都一样， 对， 但一个可能是12伏的，一个是19.5伏的， 对， 然后这个一旦接错有可能就是直接击穿， 对，这就是那种烧毁。所以笔记本电脑那种稍微功率比较大点的不建议去这么用， 但是 iPad 和苹果 就是现在 同一条线， 正好腾飞带了两个这个东西。这里有一个就是这个小充电器是一个第三方充电器，它其实就是可以给现在一些笔记本电脑去充电的。它这里就有一个 PD 的一个头，这个头里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给笔记本用，也可以给手机用的。 对， 它会根据里头的东西去做自己的判断，我要给这里输出多少的电压和电流。 那我 iPad 和手机能不能实现同一根线同一个头？ 没问题，可以。 iPad 和手机是没问题的，没问题， 没问题。 对， 我今天应该把我那个电源测试的那个小插头，那个 Pro Z 带了。 对对对， 那个你插上去以后，你就会可以看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对不同的设备，它可能是显示的电压电流是不一样的。 一样的，对，它会有个，我这就是握手协议的一个 自动识别内在。 对，所以当然了，就是我们讲刚才顺着这个话讲一个事情啊，就是很多厂商其实是为了省钱，或者是说它的成本包装成本的使然，它可能这个机器本身它是支持了快充的，但是它没有给你快充的头。你像这次发布的一个，上次我们报道过那个新品红米 Note 5那个产品，那个产品它的是支持快充的，但是它包装里头送的是一个标准的5伏2安的一个普通的充电头，因为那样就 比较成本比较低， 因为它毕竟是个千元机。再比如说早年的时候，华为也干过这个事儿，华为当年的很热卖的产品叫 P9，P9 是支持快充的9伏2安的，但是它送的那个充电头 也是 5伏2安的充电头，所以不是说 标配一定是最好的， 对，就标配它给你的一定是用着没问题的，一定是 安全的， 但是它不见得是一个最好的，所以现在才有市面上这么多的这种第三方的充电的设备会很风靡，因为很多朋友想买一个这种第三方的充电器，它一个是多口输出的，二是可以提供一个更快的一个，但是我们还是再次提醒啊，买靠谱的、知道牌子的、知根知底儿的第三方品牌，不要去买那些杂牌产品。 所以就是说我这种担忧现在来说有一点多余，只要它插上能识别，说明就是没问题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基本上是可以这么理解。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车载的充电器。哎，插在点烟器上的这个对手机是不是安全？我其实尽量不拿手机车上的。 这个同样是购买大品牌的这种车载的转换器， 像是贝尔金呢、像是一些， 还包括像比如说你像有一些 某宝上说它是贝尔金的，但谁知道是不是呢？ 你看价格喽， 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像 不会那么便宜的， 像紫米啊，像紫米，就是紫米这个牌子，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它其实上是 就是小米移动电源的制造商。 对，然后呢？ 小米产业链。 对，然后像那个南孚，它现在也在做这种这个车载转换器。这些牌子你听起来大一些的会好一点。如果你再不放心的话，你还可以考虑购买那种直接可以转成220伏的那种电压的转换器，最近也比较多这样的新品出来。 就所谓的逆变器，然后上面你再加再放一个你的手机插头， 多麻烦。 比如说现在是 就是麻烦。 现在一般的汽车上都可以有 USB 插口了，比如说接电源，所以说我插上这个，哪怕慢一点，这个肯定是安全的， 安全的没问题、 然后 很多车都有无线充电的。 对对对。 其实我跟你讲，很多人买这种配件的时候不会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手机厂商自己出的官方配件其实也不贵，很好。比如说 OPPO 的那个闪充的那个充电头和华为的 Super Charge， 其实价格都不算特别的贵。 只不过 OPPO 那个充电头可能对 OPPO 自己的手机识别会好。 它是直接出来后直接是按照它能 闪充， 它不没有20瓦，但是能到18瓦， 9伏2安差不多。 对，那个其实也能给你快很多，而且做工上面真的跟那些你去第三方的电子商店买的那些， 其实相对来说手机对于充电来说的要求要低一些。现在的这种新一代的轻薄本，特别是用这个 C 口的这种笔记本， 15瓦起， 对它的要求会高一点，因为有的笔记本可能会就是适配的范围大一点，我用 功率低一点的适配器，我也能充电。但是呢，我在高负载的这种运行下呢，我可能会边用边掉电。就是我手，比如说笔记本的消耗是40瓦，但你充电只有20-30瓦，那肯定会产生这个边用边掉电的情况。 比如说，就小韩后边山自己在剪一个剪辑节目，我们知道剪音频是比较费电的，结果插着这个电源在，发现插了电在，电池却在往下掉。 对， 我就发现过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可能是它的那个充电器的功率不 够，或者是你当时输入的电流不够。有一些笔记本可能更激进一些，我要45瓦，你给我40，抱歉，我就直接趴窝了，我就相当于握手失败了。 对，我就完全不充，知道你是在用你的电池在 耗电 啊、哦。我以前一直，我电脑以前出现过这个问题，我以为是我用的耗电量大于充电的速度，所以才会这样的。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是这样 的， 是吧？就是这样子的。 那我猜的是对的呢。 鼓掌。 对 就是，那我估计你当时用的可能是不是不是一个原厂的一个充电器，或者 是呢？ 比如说你在那个，就现在刚才小那个黄浩提到了这个逆变器，逆变器是在车载的情况下，它为了本身保护你车辆的电瓶，其实大部分逆变器都是100瓦以下。100瓦以下什么概念呢？就如果你使用笔记本的话，最多差不多只能用到 MacBook Pro 这个级别。 嗯， 游戏本的变压器可能直接上来是120瓦，它就可能会出现不工作，或者是就是无法正常工作这种情况了。 俗话说带不动， 对， 就是带不动，就是带不动。 哇，我现在都可以举一反三了， 接地气啊！来吧，那还有最后的15分钟时间，咱们呢再聊一些这个使用的一些个小误区，包括一些我们的安全的指导，好吧？首先呢，想说一下刚刚啊，我们很多朋友们这个一直在聊的关于电池这个充电的快呀慢啊以外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早年间，很多人在说，哎呀，你这个电池第一回买了以后得要先满充满放3次，然后再 对 什么 卖场 的 告诉你说，你这手机拿回去之后要充满24小时哟。 对， 锂电池都要有这样的，比如说一定要用到它自动关机。对吧？然后再插上，然后呢，充满，然后一定要关机充，是不是有很多的？ 当时你去买手机的时候，那个我觉得卖场的营业员都会， 其实不光是手机，你买电脑，你买相机的电池，现在大家都会这么 充、 首次充电的时候， 你再多买几块电池，相机的电池，对吧？ 相机会这样子吗？ 相机会有这个情况的， 绝对会有。来说说看，这种所谓的记忆事情到底存不存在？ 其实现在我们用的锂聚合物电池已经记忆效应比起早年的那种镍氢电池已经少很多了，就基本上我们现在遵循一个原则比较好，就是随用随充，没电了就充，而且当手机提醒没电的时候你就充上，一定不要等它用完了 对 才充。那个其实 干了， 那个其实对手机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 啊，我特意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么说吧，过度充电这种情况几乎不存在，但过度放电是真的存在的。 对， 所以如果你的电子产品无论是手机、电脑、相机等等，如果你长期不用，最好的话就是把它充好电然后放在那里，千万不要在没电的情况下长期放在那里， 因为然后发现你在放在上用的时候发现这个电池就彻底坏了。 可是我每次 就 为了真的，可是我为了这个手机那个充的好，我每次特意要把它用到0%，啪自动关机了我才充。 好，那你的手机的一次命已经没了，因为手机 的 电池大概需要几百次命。 对，手机的它的电池的整个的是以叫做循环充放电次数，也就是说完成了一个从满电到没电的一个充放电周期。你想你充到零，其实一个周期就没了。 我是特意这样的，我以为这样对电池好。 而且实际上这么说吧，现在的手机像苹果用户来说换电池基本上就100块钱嘛。 对， 现在有很多这种 no 排不上队。排 不 上队。 我不是说这种那个官方的，我就说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基本 换嘛，对吧？ 基本上就是叉叉维修，叉叉维修。他现在基本上你在公众号也好，电话也好，他都上门给你更换电池。 唐飞帮我换电池。 当然我先不说这个电池是不是原厂的，因为其实有很多像类似于飞毛腿啊，像那个品胜，他们也会提供电池，但相对来说，你的电池成本其实并不高。 对， 我觉得大家不用特别在意，就是我的这个一定要到零再去充电。 这个说实话在原理上是其实会对现在电池产生损害的。 所以其实我想确认一下，就是我这样的算一个不良习惯对吗？ 是的，是 不好的。 我们最好建议大家怎么用， 随用随充。 当手机发现噔噔那个声音的时候就转个电充上吧，就当提醒你没电的时候充上，因为那时候其实整个电压已经不稳定了，甚至对手机的部分的工作也会产生， 它可能会降低性能。在低电量情况下，手机往往会限制你的性能， 尤其这手机特别卡， 降速降频， 它是降速了降频了。然后呢，所谓的过充什么呢？就是其实如果你一晚上把它插在充电座上， 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它不是居然流模式吗？ 对， 对啊， 但是我们也不建议你特别的，就是没有事没事的，就是一定要把它插在上面。 哎呀，我的手机还剩98%的电了，我要充电去了。 先说一下这个事情上，我觉得笔记本做的比较好。你很多时候笔记本98%的时候，你插上这个电源的时候，发现 它不充电， 它不充电。 嗯， 它是在 98%， 它是在保护这个你的电池的，不会让你出现一个老在充放的过程，不会。它比如说笔记本电脑很多的时候，因为笔记本电脑里头的那个软件和 BIOS 都会有比较好的那个电池保护的那个策略，基本上到80%多或70%多才会给你重新的再启用充电，而那个地方它不会给你提供充电。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电量多少？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手机到40%，这个时候很尴尬，我是充还是不充？搁我以前的习惯，我肯定是让它一直耗电，耗到没我再充。 现在真的是建议大家，该怎么用就怎么用。 想充就充是吧？ 对， 就别耗到红了或零了， 怪不得我还是故意的呢，我一直以为应该充放让它通透。 首先来说呢，你看像手机虽然它的电池你直接不可以现在换了，但是呢它本身更换电池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然后像相机电池呢就更好说了，我就可以直接买了， 就直接 啊，这个东西的成本其实并不高，一般来说不超过500块，就算我买原厂的话也不会超过500块。在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情况下，这500块你能用大概2-3年的情况下，我觉得不要为了这500块首先影响自己的使用体验，这点很重要。 因为一般人啊会觉得原装的好，倒不是说钱的问题， 就是原装的在500块钱你也差不多能买到了，500以内的也能买到了。 对，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一般人有个误区，就我代表一般人啊，会认为我天生带着这块儿，肯定比我在乎，对，好像更加匹配。当然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但我总觉得原配特别好。 其实这个地方就举个例子啊，咱们之前很多人会说我的手机上那个 home 键容易坏，所以我开启了那个悬浮的那个， 对，我就是。 所以说这样的话你还没坏呢，其实就已经变成了跟坏了一样的体验了，你说这是一件很积极的事情吗？对吧？ 对呀，那你到时候卖 二手之后，这个逻辑想清楚了没有？我觉得腾飞这逻辑特别好，我想起这个逻辑来，就是你他没有坏，但是你心中给他判了死刑，所以你按照他坏了的方式在用他。 我所有的雷都踩到了，是不是？ 恭喜你，鼓掌！ 谢谢。 哎呀， 我教训都收到了。 我觉得这个聊教训这事儿得打住了，要不然我还不知道还要聊出什么教训呢。我觉得把后边这个小的福利和这个内容安排给你来做吧。 好， 因为今天我们有现场的真机开箱，好吧？ 哎呀，太好！我最喜欢拆礼物， 好不好？ 开始吧。 这就是来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2018年的俄罗斯这个世界杯 官方的 合作伙伴， 对， vivo 的 X21的真机亮相。 vivo 是第二年赞助世界杯了吧？第二次 不是，是第一次， 第一次是吗？ 是第一次，对。 来，那我们就把这个 X21 屏下指纹版本的盒子现在交到苗山的手里。哎，你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展示过吗？上周 没有， 还没有吧？ 其实展示过， 展示过吗？ 你不在的那一周，我已经把机器拿了。 展示那个机器就是， 对。 但是这一款大家没有看到盒 啊， 这个包装盒是一个显示了。 顺应今天的主题，这款也是支持快速充电的。 那个开盒稍微小心点，不要把机器滑落下去。 这个盒子看上去很有质感，首先真的是很好看。你把手机收回去，盒子是不是？对， 来， 你看一般女孩都会有这个问题。 稳住啊！来，先看一下盒子里面的一些东西。我呢，一边你先一边拆着，我一边给大家。 这个可以完全拆开吗？ 可以， 真的 没问题。 那我可就撕了啊！大家看，这是带着保护膜的。哎呀，我内心在颤抖。 不用颤抖，它原厂出厂贴膜， 这个里面带好的贴膜的。 对 啊， 我先看一下直观感受，这个背面是曲面屏是吧？ 就是曲面的玻璃， 曲面的玻璃、啊，背面是曲面玻璃， 手感很好，我一定不会撒手的，掉下去很危险。 看眼镜布，你擦擦呗，都被你摸脏了。 我想知道，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陶瓷，其实和玻璃一样，也是都是易碎的，对吧？ 对。 那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边说着啊，一边来看几张我之前拍的这个 X21 的这个照片，好吗？包括外包装的盒子的一个特写是这样子的特写啊。然后呢，我们再来，你先擦着那个屏幕哈。 哎，我看它也有一个很小的头发链。 这个盒子打开了以后，它的样子一边是手机，另外一边是一个小纸，这个纸盖啊，纸盖的下边有一些小东西，一会儿来跟朋友。 哇，清晰度超棒。Powered by Android 安卓的真棒啊。 Vivo Camera and Music， 所以它突出了它的 Hi-Fi 的质 对拍照跟音乐的部分是这两年 Vivo 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部分。 现在开机的屏幕说实话像印上去的一样清晰， 来看看啊。 但是这个屏幕怎么讲，就是我们讲就是普通人的观感跟很多现在网上的言论不一样，比如说他们会很开始说有没有刘海或者是不是AMOLED的屏幕这种东西。 我想知道他说第一次开启请输入密码，请问密码是谁？ 这个要问小航。 四个零。 哦，真的， 我把它已经激活了，要不然的话来咱们节目当中来不及有这个时间去激活它。 怪不得我拿我的指纹对它没有起任何作用， 现在是它的那个屏下指纹。 屏下指纹， 对 对，要不然我帮你演示一下屏下指纹。 有没有做那个面部识别？ 有的 啊，你那个都做了。 要不然的话咱们的演示可能就要有半个小时时间去演示它吧。 哇，我先玩一会儿，你们先聊着吧。 那我们先看几张图片吧。 好的， 好，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盒子当中能够看到一些什么东东啊。来，我们看到这个盒子里边，其实把盒子给我呀。 对， 哦啊，是吗？ 它最重点的两个部分，一个是那块很大的那个充电器， 对， 那充电器是一个快充的一个充电器，九伏二安，然后就所谓的双引擎闪充的这么一个充电器， 九伏二安或九伏二安或五伏二安， 对 对, 对，也可以就也兼容到普通的部分。然后呢？ 哦天哪！你知道我刚才打开这个面的时候，我以为是打开了个浏览器，所以我试图把它关了，但我发现 是个浏览器 啊，不是啊，你看这个是一个 桌 面嘛， 桌 面的那个， 这是个桌面。 哦， 这对吧？ 自己的手机都不认识， 我刚刚用它没有到十分钟，刚刚拿起十分钟来，然后这是简易模式，对 对，但是我在想这个模式的首先的底光是对眼睛来说很舒服的，它没有很白， 没有 刺眼。 你也可以调成比较暗的色系。 对， 其实我是喜欢把桌面一般手机桌面调成一个比较暗的一个色系。 而且这个白的像一张纸一样白，它不像是一个电子产品，让我感觉。 苗小山同学 啊， 包装里面随机附送了一个 保护壳 。 对于很多的手残党来说，就是很多国产手机在这点做的特别好， 免掉落。 就是它的那个 厚上去呗， 膜跟壳都是官方就送好了的。 对 对， 而且后面的还是 上壳，而且大家一定拿到手以后翻一翻这个包装盒。 我提醒大家，很多人买回去之后是不翻里面的包装的，然后就发现说，哎，这个手机厂商也不送我壳。你翻一下，一般上是在那个说明书的那一层里头， 对， 它是放在个夹层里头，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手机的壳。 它这个壳还挺好看，是螺纹的， 对， 是吧？ 就防滑，它主要是防滑。 然后它的说明书旁边有一个卡针啊，这个卡针长得非常像一个吉他的拨片。 这什么时候要还回去啊？ 然后快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它的那 个 快充的线啊，在这里还没有打开。 对， 这根线，一根快充的线。 有耳机吗？ 用的就是这个 标准的 microUSB。 microUSB 的这种线。 这个事情也是有争议的呀。这个因为很多人觉得说，但是其实说句实话，我觉得有利有弊。因为用这种线的最好方式是你不用担心你买不到线，或者在你没电的时候借不到线。 对，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 但他这次真的是还赠送了一个耳机。 它这个是屏幕指纹版，屏幕指纹版专门赠送的是跟普通版本不一样的 耳机， 这个叫 XE710， 是一个新设计的一个耳机产品。 对，耳机后面的这个线哈，就是它能告诉我们它依然保留了3.5接口。 对， 我看看照片的部分，戴毅同学好像天生就被美颜了一下， 这叫 AI 智慧美颜， 智慧美颜 照亮你的美。 我想说戴毅同学，你的脸不但变小了也变白了，整体就很美。 你看女生关 后面还有 它 的人像模式非常好。 对，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人像模式啊。 哦，这个是应该刚才你给大家展示的那个在桌面上照的它的 对 手机的外盒，对吧？ 没错没错。这样你把这个屏幕我觉得可以把它调亮一些。然后呢你展示一下我给戴毅拍的那张人像模式的照片。 好吧，你把它调亮一些。 还不如啊，你都不会使。 它是全面屏，所以说其实它是在下面要上滑手势。 iPhone X 其实跟 iPhone X 的手势 这是很像的。 有那么一点像。对， 来大家可以来去看一下。首先是 iPhone X 的人像模式拍的戴毅， 很写实， 很写实。 就 iPhone 最，我们在上周节目不是 讨论过那个事情，就是 iPhone 出了一个广告， 对， 叫做用 iPhone X 自拍，然后很多朋友觉得说，哇，苹果你太不懂中国市场了。 对，他就是把那种很真实的肤色还有表情都捕捉，他想要的是那种瞬间。 就张超就说的是，像就是欧美人，他的骨骼和他的面部其实就是 清晰度高， 就直出也会比较舒服。 但是亚洲人或者就不是 我们不够立体。 我们再来看一下拿 vivo 的 X21 屏下指纹版拍的人像版本的带翼是什么样子。 哇，真的好有层次，你看还有虚实， 是吧？就感觉上真的是不一样， 完胜。 而且它这种的人像的虚化的程度，如果你有戴眼镜的话，会发现 iPhone X 的人像模式会把你的眼镜的框多出你的脸颊的部分抹掉 啊。 哦， 嗯， 哇，这两个你知道吗？远远的看都分不出呢。 你自己拿两手机去看对比一下。 我真的只有他们头发帘的那个宽窄度有区别，是吧？ 对， 我们聊着聊着会发现今天节目还最后50秒了哈。这个一边对比一边来去给我们今天节目做一下小总 结。其实我们现在跟苗山说，就是等有找一期节目时间，我们把最近上市的所有手机 拿过来拍同一张照片。 对，这个就、这个、 然后让大家来猜一下是吗？ 这就很好玩了，包括说拍人啊，包括说拍景，因为的确是这段时间发布的手机产品真的是几乎每一家都在说拍照， 对， 每家千元机都在说拍照。我们上周分享的 多少钱来着？ 这个产品是3198元，跟3598首张这版屏幕指纹版是3598。 非常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的板块，每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守候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来看我们吧。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我是苗山，和大家一块儿成长。 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